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嗨，我是 Emily。最近我真的有一件超级倒霉的事情，就是我被暖宝宝烫伤了。是怎么烫伤的呢？就是因为开车了嘛，然后穿的就比较少。因为每天去图书馆想看看可不可以邂逅一个学霸男神之类的，结果呢这几天风又比较大，所以我的腿就成功的中风了。然后呢就是在图书馆的时候就会一直的特别的疼啊，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去买了暖宝宝，然后想晚上让它稍微暖和一点，这样可以缓解疼痛嘛。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一旦熄灯之后，然后3秒钟之内我就会睡着，结果很成功的我把暖宝宝就给忘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膝盖那里就被烫伤，烫伤之后呢，我没有想到它第二天居然就是里面起了一个有组织液的东西，然后我本来想等它自己吸收掉，结果我昨天自己作死和室友打闹的时候，就把那个大水泡就整个都挤破了，然后我感觉它应该可能会留疤吧。我如果留这个疤可以当做换来一个男神的前提的话，那我还是挺开心的。 我听说有个世界越大越短，我听说有些蝴蝶越来越狂，我听说有些美丽越来越马虎，在38度下它热得越来越不想拥抱它，但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但一切汗水正在流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花，他不怕他热茶，冬眠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情谊在融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39度下，它热得越来越不想多说话，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但一切还是正在流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花，他不泡他热茶，冬眠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情谊在融化，看冰山一个一个的倒下，无法停下，而他还在唱，冬季的双人沙发，而他还在等有天冷风下，靠着他回家，太阳之下谁会浪漫，全世界在没有那么大，在没有什么穿，他不送他送袜，热茶冬眠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情谊在融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每颗年轻的心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李世尧，今年21岁。让我记忆犹新的电影，一部电影是《僵尸先生》，是林正英主演的。记得我第一次看《僵尸先生》是在初中吧。当时是全班同学都在一起看，40多人，在一起同时看一部僵尸片。很怀念当时那个氛围吧，那个气氛。40多个同学都是非常关系好的同学，坐在一起看一部电影，那种感觉就是就友情岁月吧，就是那种感觉到高中或者是大学都体验不到的。 没有灵魂的集合叫我僵尸先生，寻找肉体来折磨叫我僵尸先生，从不忏悔什么过错叫我僵尸先生，还能梦游不坐车叫我僵尸先生，不改命的咒骨味道不错，加一点酒一饮安静，我是在场最有价值选手，寻找下个目标没我细心研究，有你在角落里要慢慢腐烂变丑，面孔是金色世界葬礼穿着玉子轻浮，咬牙是新的脚，你掏的千万别太轻浮，别防卫靠你温热呼吸，有香味调动走位，叫你千万别喘气张嘴，我是僵尸先生，活在80年代恐怖片里，你是眉眼女主，死在他们弄硬是人力不着急不着迷，下一个就找你太调皮，我调戏你爱你跑到哪里，喂喂喂 看着红眼来吗， 有灵魂的巨鳄叫我僵尸先生，寻找肉体来折磨叫我僵尸先生，从不忏悔什么过错叫我僵尸先生，还能梦游不坐车叫我僵尸先生，此时此刻月黑风高万事一门僵尸死了，傀儡空笑的乱跑艰难去做长夜，末班公交的观众一晚出没上街，鼓楼东郊的观众一晚扒烂你的心，别怪我要碎你的心，对不起了别赖我没什么动机，想看你脑髓别着急分开你小腿，张开你小嘴别客气留下我小鬼，花色的不让我沉睡，但是没所谓，那些道士真的真的贵，到处都是飞下我降服我太难了呗，你是哪一位，没有性感必备，没叫我如何去沉醉，如果我那么你出现我会让他晕眼，解开他不应平常半生也在今夜，花色的嘴唇张开恳求我情愿，每一口死咽后吐注入我心血，没有灵魂的躯壳叫我僵尸先生，寻找肉体来折磨叫我僵尸先生，从不忏悔什么过错叫我僵尸先生，还能梦游不坐车叫我僵尸先生，僵尸先生不随波逐流托起所有敢死人，关在生活家开 party 在酒馆吃人，明着也是偶击我也会把他尊重，消失在结局的最后一分钟，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Best music around the world All in the fresh music FM 98.2 The fresh music I know what you want Listen

to be afraid of. The cross don't peace.

salvation. Bloodshot eyes looking for the sun. Paradise to live it and we call it a vacation. Vacation. You're painting me a dream that I wanna belong in. Wanna belong in.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A million miles from LA. Just anywhere away with you. I'm going down.